侵侵。 哇！我见到阿老可咧。民歌起舞喎、 啊， 直情 係啊係啊，佢、啊、拍曬手啊，哎、好似咧 Sister Act 咁樣咧、哎，你記唔記得咧？佢嗰段咧喺個教堂啊， 好中意你呢種嘅反應。 我有 at lip 添啊，喺三環市呢邊， 雖然朝早時間 四點幾 ，Subiru 啊。咁样嗰啲都系， 系啊！你每一次都系 Subidua， 你其实除咗 Subidua， 你仲识啲咩？ 唔系，我觉得因为即系觉得系即系一个嘅编曲啊，同埋喺创作上边咧，即系失去咗好耐嘅 Subidua 冇咗啊！ 哦，咁啊系， 我想重现啊，即系有啲新嘅歌。 其实 Subidua 都系我哋嘅集体回忆嘅一部分嚟。 何生啊， 的确 系啊， 我睇下星期三你仲有冇咁嘅反应啊？ 哦 ，Subidua 哇哇， 唔系即系头先嗰下咁样噶。你繼續做啊，靠你噶，搞氣氛啊， 其實阿何生咧， 你知我哋好前噶嘛，佢係咪啊？ 阿何生係好貫徹自己嘅，佢因為咧由 Day One 我認識佢咧，佢已經係講 Subido What What 噶啦。 系啊， 佢而家到而家都仲系。 而林永乐其实 Subidu Wap 嘅啫嘛， 佢有耿耿于怀啊，之前有一个创作系耿耿于怀之 Subidu Wap Wap Wap。 喂，开始今晚嘅收下流程啊，一个新嘅星期啊，咁啊，一听到阿何生喺度咧，就因为我哋啊东主继续有戏， 有戏，系啊， 咁啊阿一哥咧就应该系忙于咧就系应付啊小朋友翻屋企嘅状况， 系， 咁我哋唔好烦佢住啦。 小朋友出咗去，梗系要等佢翻 屋企。阿一喺事业上面拉闸啊，呢个礼拜 系啊，系即系放产假。 系啊系啊， 咁啊老何，而家你嗰边几点啊？ 四点十二分， 系咪？喂，听讲话落大雨系咪啊？ 大雨啊，大雨啊，系落咗好多日嘅大雨添啊！ 哦，好多人啊， 好啊， 淘大雨咁大系嘛？ 淘大雨系冇错 系嘛？我系攞翻呢啲出嚟噶啦，听完首歌醒晒大佬， 一路谂起淘大雨啊！我未试过喺呢边，因为嗱，即系呢边咧，你都知道啊，地方大啊嘛，咩都大啲啦，譬如雨势又大啲啦。咁喺呢边咧，哇！喺101嗰度咧，望住前路茫茫啊， 系， 即系嗰啲雨大到咧，系，哇！我真系直情惊，我个水泼首先系开到最大啦，即系最快嗰个速度啦。咁跟住系个速度系好慢啦，我系从来未感受过嗰条101啦。 101系公路嚟噶，系啦，系啦， 系和谐啊，正系和谐啊因为平时咧都系见到有好多车，譬如连咳三线嗰啲咧，灯都唔打噶嘛。哇，嗰朝早真系和谐到不得了，大家慢驶，系啦，咁啊，即系都分唔到系嗰啲雨啊，究竟系雾啊，定系雨啊，定 热是雨是泪都唔识啦，系咪啊？ 即系像雾像雨又像风啊！ 但系咧，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咧嗱，即系即系成日都听人讲啊，常言道外国人揸车咧就比较香港嚟讲咧就冇咁心急啦，香港人心急啊嘛。咁咧头先阿何生讲咧就系话。即系同平时好唔一样啦，平时啲人可能揸车嗰个态度上面咧，都系比较 系啦， 系咪嘅咧？ 系系 哦，咁因为好简单啫，因为三环市湾佢多亚洲人，咁有亚洲人当中有比较多咧，系比较即系车手型嘅。 咁系咪即系都近似香港嘅路面噶？ 唔系，咁佢偶然有啫，就冇香港咁全部都系噶嘛，即系全部都赶时间，唔系全部都要翻工。 香港系好全面嘅，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嗰边偶一为之嘅，系啦，系咪咁讲啊？老开咪啊？ 系，唔系同埋早排好似系有个即系调查啦，就系即系美国啊，即系最危险司机边度最多咧？三环市系入咗好似头五名噶， 系 系啊，所以我揸车系零舍小心嘅喺呢一度。 阿老开咪已经戒晒嗰啲即系甩尾啊？系嗰啲噶， 戒晒啦，梗系戒晒啦。系啊， 但部车未，地部车未换嘅，仲系嗰部会结冰嗰部啊嘛，系嘛？ 结冰嗰部，结冰嗰部，系啊。 你仲咁讲，佢上次已经入咗你一嘢噶啦，啊，你都仍然咁老定。 成日都唔明你点样悭呢啲钱啊，老。 果然真系烧杯都冇。 一加我铺结冰嗰幅相俾大家睇。 啊好啊， 真系结冰噶。 喂，咁可能好多听众都话换咗佢啦，何生。 喂，我哋嗱，即系你铺结冰相啦，我而家揾一个好热嘅朋友同我哋继续讲下世界杯先，好嘛？ 系喎，系啊， 嚟啦喂， 世界热啦，嚟啊！ 手下留情，独家呈现。世界杯有何辉，无失威。 大家好啊，又系我啊，世界杯何光君。英格兰出咗局啦，咁对于好多夜市啊、酒吧嚟讲啊，唔系好消息啊。因为咧，佢哋有份上阵嘅话咧，生意都好啲。今次世界杯嗱，好多焦点一定会落咗喺啲球星度啦。咁但系自己。喺世界杯咧，通常都唔会将个焦点落咗喺个别一两个球员上面嘅，因为足球系十一人踢噶嘛，一个人出去赢唔到世界杯，赢唔到比赛噶嘛，一定要成队人出去踢先得噶嘛。 但當然啦，自己都好欣賞、好尊敬同埋好想睇嗰啲好有天賦嘅球員啊，例如美斯啊、斯洛拿度等等嘅比賽嘅。今次世界盃，你話大圖畫咧，其實之前都講過一個關鍵詞咧，就係細節。因為依家嘅足球網絡世界、全球化、globalization 等等，令到好多陣式啊、踢法等等，其實大家都知嘅，冇乜話認真嘅秘密。咁所以就每一場波係一啲嘅微調，針對翻對手。再由他們的球探啊去研究對手的情況，跟住呢作出一些 advices 呢，就俾啲意見呢，就教練團隊最後呢作出一個決定。好像葡萄牙嗰場波輸咋，但其實呢他們是做了一些嘢，是調整了一些嘅踢法嘅。例如就是話喺一邊差嚟差去引咗人哋啲後衛埋嚟之後呢，就嘣一聲 fit 個波去另一邊，希望呢就係當個波轉過去另一邊嘅時候呢，好快轉過嘅時候呢，就成為咗一個一打一、二打二，或者係比較多空位，跟住就喺嗰度突破爆入去。上半場其實好多好多呢啲鏡頭嘅，魯賓利維斯走喺右邊，特洛茨又攞唔到，走喺左邊，咁輪到呢邊呢就係可能祖菲斯攞得唔順啊，或者又攞唔到，其實好明顯嘅。又或者咧，係英格蘭嘅助教咧，阿荷蘭特啦，喺對法國之前都講過啦，就係每一場波其實咧個教練團隊啊，個球探團隊好多嘢做嘅，好多嘅研究喺裏邊咯。講到教練團隊，今次足球大圖畫咧有一個 term 都幾啱用嘅，就係、是、呢個 multilateral management， 好多方面好多元化管理。近呢四五年嘅足球咧，由於疫情啦，由於賽期越嚟越密啦，咁啊，所以換人嗰度變咗五個人啦，咁其實都改變曬成個足球運動嘅做法嘅。再加埋踢得真係好密啦，咁所以你話真係完整嗰十一個人或者十三四個人或者甚至十四五個人咧，真係好難應付曬成個比賽嘅。管理上面複雜咗好多嘅，咁再大家都聽到啦，頭先譬如主教練、助教、本身睇住波嘅團隊，另外仲有一啲嘅球探團隊，所謂嘅分析師啊等等，去研究一啲對手啊、策略啊等等嘅嘢，或者俾啲意見咧，就主教練去作出一啲決定。因為依家大家知道網絡世界啊，可能好多焦點喺一啲球星度啊，咁你作為教練團隊咧，又要去平衡球星啦、場內啦、點樣用佢哋啦、場外啦。一啲社交平台好多 click crack 啊等等啦，咁你可以作出一啲紀律性嘅處理嘅。賽前譬如24小時、48小時，好似好多球隊都唔俾喺社交平台發任何嘢嘅，特別係24小時比賽前嘅24小時，變咗咧，其實教練團隊咧真係哇多嘢做到咧。還好咧就係話國家隊或者代表隊咧，啲主教練啦喺比賽或者大賽裏面，佢哋唔使 deal with 啲經理人咯。球會啊、球隊嗰啲咧，就有陣時佢哋嘅 top management 可能都要 deal with 經理人，咁更加再多一份嘢做。咁另外仲有醫療啊、大數據啊、球員嘅情況啊等等。以前嘅世界唔係㗎，以前嘅世界可能你有冇傷，軍醫會睇你，醫療團隊會睇你，但係最後都可能都係問你得唔得啊？咁得啊，可能踢㗎。但係依家咧喺醫療數據上面，可能已經有好多嘅參數咧，俾到咧個教練團隊去作出決定。咁依家所以點解拎咗一個咁嘅 term 咧？多元化管理咧？其實近代都多咗噶啦，但係就冇至於今次咁樣咧。你睇下葡萄牙教練啊 ，Fernando Santos 幾忙啫㗎，又要處理好多球隊裏面，譬如話斯洛拿度喺球隊裏面嘅情況點樣用佢，又點樣同媒體交代，又點樣同球隊交代，有佢又點做，冇佢又點做等等，咁好多嘢嘅。其實單係呢啲嘢都未講到練波。咁另外今次世界盃咧，嗱嚟到呢個階段咧，如果要用形容嘅話咧，我覺得咧佢似一套恐怖片啊。全部都係咧，你諗住冇嗰啲，佢突然間啊嚇你一嚇；到諗住有嗰陣時咧，佢又冇嘢嘅喎。咁到你真係覺得係放鬆曬啦，佢又嚇你一嚇。嗱，好似開始分組賽啦，你諗住日本落後俾德國嗰陣時冇嘅啦，砰砰咁又兩下。對哥斯達黎加你諗住贏啦，佢又贏唔到喎，翳曬嘅。佢對西班牙冇啦，又嚇，又砰砰咁樣啦，恐怖片咁翻上嚟。咁入到十六強睇落，喂，啲強隊都出曬嚟啦，咁啊都好似冇其他大洲嘅球隊㗎啦，唔係歐洲啊南美，棒棒又整隊啦，摩洛哥出嚟，這個真係好戲劇性啊！咁啊非洲球隊就算大家諗住可能會去到好後階段，都冇諗過係摩洛哥，摩洛哥喺賽前基本上係冇人注意嘅。另外仲有克羅地亞啦，連續兩屆世界盃都係憑住嗰個骨幹咁樣打到入四強，真係好神奇嘅事嚟嘅，同埋真係好恐怖嘅，所以用恐怖片嚟形容咧，絕不為過。聽日有機會再同大家傾下嗰啲十二碼嘢啊，其實睇落咧就好似又應該係一定入，但好似又好似好難射，究竟咩回事咧？聽日同大家講。 唔該曬費哥，哇！佢真係形容得好，我覺得有啲驚個恐怖片會發生啊，即係克羅地亞而對 摩洛哥 決賽。 咁都幾得人驚㗎。 但係好多人即係有啲朋友呢就話如果萬一真係個決賽戲碼係咁樣嘅話呢，咁呢喺呢個商業角度嚟睇呢，大家就真係出事啦，係啦。咁但係呢，其實你有冇發現喺個過程裡面呢，大家真係會為弱隊打氣，即係我意思係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唔關事㗎嘛，你知道係咪先。咁但係好啦，一隊強隊對住一隊弱隊，譬如摩洛哥嗰場佢係對邊個？葡萄牙。我真系摩洛哥， 因为有个督眼督鼻嘅 一嚟啦， 球星咁样，一支阿庄咁样样，系 啦。佢之前佢又系即系世界杯之前，佢又同球会搞到起惊含含，咁就大家就会觉得佢麻烦咗。咁但系咧，一般正常嘅情况之下， 今年系多咗财强扶弱嘅， 系啦， 即系日本啊、南韩啊、即系沙特啊嗰啲， 系啦， 你都系觉得哇， 你见到争气咁样， 屠龙啊，系啊，系咯，就系阿老可啊。喂，即系企喺呢度咧，辈分你最高啊！我有个问题咧，研究咗好耐，即系一定要问你我先知道。我已经即系揾咗好耐都揾唔到答案。 喺边度起点作为起点嚟？话我个辈分系最高咧？ 你身上嘅公仔啊，由公仔开始数啊！ 冇错啦，系啊！ 我哋连啲墨数晒都唔够你公仔多。 即系近排就即系呢几日咧，即系讲咗即系睇波啦，咁啊，即系波呢啲嘅专业嘅嘢交翻俾阿辉哥讲。我想问一下咧，点解阿芝阿庄系摩洛哥嘅？你知道啊？ 唔系。我唔知系咪真嘅。 先，第一个就系阿一咧，应该系未听过呢句嘢嘅。我思怡，因为咧听讲话呢句咧叫出卖年龄系列嘅一句说话嚟嘅。 系 即系喺我哋嗱，其实阿芝阿庄摩洛哥嗱，对唔住，即系冇歧视噶。 系， 只不过咧，因为呢句嘢咧，其实系喺我妈嘅年代已经听啊。你唔好喺度阿芝阿庄摩洛哥啦，咁样样噶嘛。 冇，咦？但系我记得咧，其实系 喺天 若有情里面咧，阿达哥其中一句对白噶，系啊，阿达哥有咁讲噶。系，因为达哥帮人哋抹车， 系啦，好就系 佢抹车嗰阵，跟住啲人咧就唔知道，即系成日都对佢唔好啊，咁嗰啲虾佢嗰啲咧，咁佢就对唔住，对唔住，到人哋走咗咧，佢就喺度 知啊，做摩洛哥 咁样噶，系啊，呢个我好记得。 冇错啦，因为咧喺细个咧，我哋对于世界地理嘅知识啊，实在太贫瘠啊。 系啊， 咁只系摩洛哥，我哋净系知道阿芝阿庄嘅啫，其实我哋唔知喺边噶。 系 老老实实， 同埋咧，其实唔同国家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意思，例如我哋会将美国。加拿大和澳洲放在一起来讲的嘛。 是吗？ 个背后有个意思的嘛。 美国加拿大。 哦美国加拿大澳洲嘛。是啊，啲人成日都玩的。 同埋星马泰都是旅行嗰啲热点啊咁嗰啲嘛，是吗？ 唔系，唔关热点事啊。 我知啊，我知你讲咩啦。我知啊。咁但系点解阿辈分最高嘅老可啊？咁点解阿芝啊？ 关系嘅法文事啊，其实。 啊，即系因为法文。 有咩事发事啊 ？Subito up up Monaco。 法文真系唔敢乱讲，等我考究一下先。阿芝阿庄嘛，会系两个人嚟嘅咧？ 同埋啲阿芝阿庄点写？ 阿芝同埋阿庄咧？ 阿芝阿庄点写？ 但系呢句嘢其实咧，如果唔系因为今次世界杯摩洛哥嘅成绩咧不停突破咧，大家又唔会落翻出嚟讲。 冇错啊！喂，你谂下，即系你有几好会 study 摩洛哥呢个地方啊？你净系最多咪识得一队球队系法国嘅摩纳哥， 系啊， 都未识得。摩洛哥喺边啊？即系我唔系好噏得出喺边嘅。 讲嚟讲去，跟住你就会开始就混淆，究竟摩洛哥系国家定系摩纳 哥 系国 家 咧？ 系我今日都噏错咗好多次嘅。究竟系啊法国对摩纳哥定系法国对摩洛哥咧？ 好在就有呢句啊，只系 错摩洛哥。 咁你就可以搞翻清楚。 摩洛哥系国家，摩纳哥系球队，就系咁样啦。系啊。何生都系答唔到， 真系好犀利嘅，系啊，真系俾你吓吓啦！我做紧节目都俾佢哋吓吓嘅，真系讲 真啊！即系呢啲啊，即系冇办法啦，佢煲起咗成个摩洛哥嘛，摩洛哥嘛，系我都错添嘛，冇有黑我哋啊，又冇歇后语，系咪？ 系啊， 你整一个喂，唔系，但系咧嗱，好现实咁讲，咁而家咧即系咁样讲啦，法国会对摩洛哥噶嘛？ 系。 咁究竟我哋帮摩洛哥定帮法国好呢？嗱，我哋完全唔关事。 我就开始私心㗎啦，因为呢嗱，辉哥讲得好啱嘅。嗱，其实英格兰或者葡萄牙呢啲国家出局呢，其实呢嗱，即係当然英格兰我哋有少少 切，即係感觉上 啦，主观意愿，但葡萄牙其实同我冇关系。但系你都会觉得隐隐约约，巴西嗰啲出咗局呢，你会觉得有啲可惜，就因为呢，即係嗱，因为 睇波嘅人咧，我覺得嚇普遍都唔係話真係好專業嘅球迷嚟嘅。咁、我哋就睇明星噶嘛， 是啊、 即係輝哥雖然輝哥咁嘅級數，佢梗係唔係講睇明星啦、但係哎呀，冇咗羅馬， 同埋因為記咗個明星名啦， 冇咗尼馬，又冇咗 C 朗，咁你就會覺得誒啲、哎、氣馬好似越嚟越雖然咧嗱，即係嗰啲克羅地亞或者阿茲亞佐啲其實踢得幾好嘅，但係你都會覺得誒、哎、如果即系决赛， 点都要有啲星光嘅。 安巴比咁，你都好睇啲啦，咁咯。 但系我个终极心愿，其实之前有一个心愿嘅，即系好低能咁样咧，就 是、日本队 唔系个心愿咧，就系、是、觉得啊，美斯其实系咪都值得攞一届咧？咁样咁、 啊， 但系咧，但系咧，同一时间地，因为球王比利身体不适啊嘛，咁我又觉得、哎呀，其实可唔可以巴西攞咧？我从来都对呢两支球队咧系冇特别嘅感觉嘅。咁跟住，所以就纠结啦，因为佢哋有机会喺四强队噶嘛，咁而家巴西输咗啦，咁所以我就好似好直接地啊，希望阿珍可以攞到捧到杯啦，咁样咯。 阿老何咧， 阿比利都有句即系鼓励嘅说话同翻国家队 讲，输边都巴巴啊， 系啊，认真啲， 认真啲， 咩 认真啲，唔系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嘅，即系阿队长头先讲到话，我呢班啊叫做即系以为辈分高但系业余球迷啊，即系 其实我都系 好业余，好业余嘅球迷咧，唔系我觉得今届系即系。挫强扶弱又好啦，系有希望两个字啊，即系踢出咗个希望啊，觉得凡事咧反而系啊，咦，即系一啲唔系咁出名嘅队，或者冇估到去入到围嘅队，咁佢哋踢到咧嗰份嘅心情先紧要， 系 啊，即系希望，诶，永远都有希望喺手嘅，即系当然啦，强队出咗局系即系唔开心嘅事啦，咁但系呢一件事都系一个新嘅带动嚟噶嘛。 喂，同埋仲有咧，强队今届唔得啫，下届会得噶嘛，即系 I mean 佢会入翻嚟，但系摩洛哥同克罗地亚下一届得唔得咧？你又唔一定唔知噶嘛。 克罗地亚就掹啲啦，你摩迪都36、37啦，系咪？ 系啊，即系你唔知得唔得噶嘛？咁即系好少可有意大利连续两届都入唔到噶嘛？作为一支强队，系咪先？ 系咁啊，老可你喺嗰边揾到即系睇波嘅盘未啊？ 哦，有啊， 唔系啊，嗰个盘系讲紧朋友，唔系嗰个盘， 唔系嗰 个 上下盘嗰、那个，唔系开嗰、那个，唔系个球大细。 你唔好咁快答、啊。 我发现咧，你一沾呢趟水咧，睇波嘅角度就好唔同啦。 系啊， 即系因为我有好多群组嘅，咁大家都明啦，即系买波衫呢件事，大家都明啦。 系啊， 一去到呢一趟咧，成件事就错晒噶。 但系咧，亦都有人曾经讲过咧，就话咧，我唔认同嘅，就系话啊，其实咧睇现场直播嗰啲咧。都是因为你买了所以你才看的、啊、但我不认同因为我不是 我都没有、啊、我都不是、啊、 因为这个盘我又不是专登弱因为其实个时差问题因为香港朋友看呢就是这个深夜时分来的嘛 是、啊、 深宵自己在家里、啊、或者是、就是即 係 聚一聚咁樣啦，咁樣咁但係呢邊喺美國就 十一點 嘅時候，就係、是、呢個翻工時間啊。 哦，即係朝頭早十一點啊，佢係啊， 係啊，冇錯啦，就係、是、應該係大家工作嘅時候咧，係我觀察到一樣嘢，就係、是、工作時候啊。大家聚喺辦公室裏面咧，聚首一堂嘅時候啊，平時係冇咁聚埋一齊噶嘛。 哦，都一齊睇， 可以睇到波嘅盤咧，就係、是、阿 Benny 啲好朋友嚟嘅。 哦， 唉，係、啊 哦，我明啦。我終於明啦，因為咧何生係屬於唔使做嗰班嚟嘅。 哦， 咁頭先你講嗰班朋友全部都係唔使做嘅。 哦，係冇錯。 哎呀，有咩？ 咦，阿何亨咧？何亨好似何亨躺平咗啊！ 躺平，佢冇反应啊！ 佢躺平咗啦，已经唔再挣扎啦。 真系喎，真系嗰啲 呢啲，系啊，冇乜掩饰噶。 即系卅零岁话退休嗰啲啊，我直情系同呢班人混埋一齐，好啱啊！ 系啊，唔系，但系我见到何亨躺平咧，我有少少觉得心有希望啊！我估唔到你会咁噶。 系、哎，喂，好啦，我讲咗今个星期嘅嘉宾先。咁上个星期咧，其实都系佢嘅，就系、是、久违咗嘅。阿嘉言即系陈嘉言啦，咁上礼拜又讲到咧，佢就即系拍完《他来自江湖》之后冇几耐咧，佢就离开咗电视台。咁、跟住发生咩事啊？今日咧就讲下佢人生入边一个真系好估你唔到嘅经历啊！一间翻嚟听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头十个月录得56852宗罪案，按年升6.6%，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罪案数字上升是由于诈骗案增加，占整体四成，当中大约七成和网上骗案有关，电话骗案占大约一成，大部分和假冒官员有关。警方反诈骗协调中心在今年头十个月成功阻截748宗骗案，涉款超过11亿元。他提到，警方和流动电话营办商成立工作小组，希望将来可以过滤已证实的行骗电话，或者有警号提醒市民电话号码有可疑。多项主要罪案录得下跌，其中爆窃和各类劫案的数字是近30年最低。邓炳强又说，头十个月严重毒品罪案下跌 5.7%， 但大麻检获量上升两成，令人担心。出年2月12日举行的香港马拉松参赛名额将增加至37000个，较原来增加12000个名额。香港田径总会主席关琦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感谢政府批准加大参赛名额，跑手的防疫要求没有改变。他说，跑手最重要是在比赛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比赛当日快速检测阴性等。被问到会不会随着疫情变化而收紧或者继续增加参赛人数，关琦表示，未开跑之前任何可能发生的事都无法估计，最重要是大家安全，一条心对抗疫情。如果当局改动政策，应该要配合，相信政府会小心决定和给予意见。英国受到寒潮影响，多个地区落大雪，有河流和湖面结冰。8名汉四个儿童怀疑在结冰的湖面玩的时候跌入水中，其中三人伤重不治，三人年龄介乎8至11岁，另外一个6岁男童情况危殆。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气温大约摄氏1度。消防部门说，四个小童获救时都处于心脏骤停状态，在现场获救之后分别被送往两间医院救治，一个参与救援的警员出现轻微低温症状亦都要送院。气象部门预料英国将持续受到寒潮影响，未来几日仍然会降雪和出现冻雾，苏格兰东北部的气温可能降至-15度，是去年二月以来的最低气温。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下周和南韩外长朴振举行视频会晤，是两人时隔4个多月之后再次举行会谈。南韩外交部表示，两国外长就双边关系和朝鲜半岛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同意保持密切沟通，推动领导人访问交流，并为顺利执行峰会协议共同努力。王毅重申，中国会在处理朝鲜半岛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朴振就要求中国支持南韩政府向北韩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以换取北韩无核化以及与南韩对话的大胆倡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一两阵微雨，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相当清凉，同有几阵雨。周末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而家温度是1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小心上灯，别往走近，坐得都要动真。至少啲灯，每天行多一阵， 慢性病会离身。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的。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吃少啲凳，每天走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佢冇做戏几廿年，但系把声同个样冇乜点变，手下留情，难得请嚟陈嘉怡。 明天仲多苦痛，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流光。 咁啊，喺保险行就慢慢就叫做即系站稳阵脚啦。咁啊，又离开埋电视台啦，唔留恋嘅，即系冇望翻转头噶啦。 啲朋友咯，但系就唔系嗰个行业咯，因为嗰阵时对保险都好有 热情。 其实咧，我都系做咗几年保险先至离开嘅，即系咧，我唔系嗰啲咁勇嘅咧，一嚟就离开啊，真系觉得呢行稳阵咗先离开。 但系你嘅气瘾咧？ 气瘾嗰阵时都冇噶。 哦，真系可以好干净咁样。 系啊系啊， 切碎咗咯，真系。 系啊， 同埋嗰阵时你已经有自己家庭啦。 系啊系啊 系。嗱，咁啊，当然即系去到讲你嘅家庭，就有另一个故事去发生啦。咁啊，如果大家有揾到阿嘉贤姐嘅一啲故事，佢知道咧，其实咧唔简单。 系啊。 因为即系你嘅女女咧喺出世冇几耐就患咗病啦。嗰件事大约系点样样嘅咧？ 其实就我生咗个仔之后，继续做保险啦。六年之后就生咗我女啦，咁样。我女同我仔系同一日生日噶。 哦。 咁样。祝福 你慳翻我蛋糕啊！每年， 唔係佢哋兩兄妹一齊慶祝咧，呢一個感覺係好 好正， 好正。 我同我細佬都係嘅， 係啊， 係啊，所以咧，我點解會噏到慳翻我蛋糕？我媽成日講噶嘛，係啊， 揾到 pair 好難得可， 係啊，我哋爭兩年嘅。系啊，同一日噶，系啊， 哎呀，好开心啊， 系啊， 难撞咗咯。我生咗个女一年之后咧，咁佢就成日都发烧唔退，咁咧就卒之喺医院里边抽骨髓咧 check 到原来系血癌咯。咁嗰阵时就即刻就转咗去沙田威尔斯医院嗰度咧，即系去儿童癌病中心嗰度即系医病咁样咯。咁嗰阵时我系做紧保险噶啦，已经因为都做咗应该有十年噶啦，98年系啦，有十。连到噶啦，系咁啊！一路医病，一路我啲同事帮我睇住啲单咁样咯。咁开始就冇翻工啦，日日翻医院啦。 哦，喂嗱，作为一个阿妈，尤其是即系个 B B， 我谂未讲嘢啦吓，即系一岁就已经知道，而且有一个咁危险嘅病。当时你嘅感受系点咧？ 我根本就系傻嘅，我觉得咧嗰阵时听见话，咦、哎，你个女贫血，冇咗啲血啊嘛。啲坏细胞食咗啲血，个红血球好低咁样，咁咪咪翻屋企煲红枣水去食咯。哇！跟住个脑里边有一个感觉啊，我女系咪生一啲咧？即系人哋话冇晒啲血嗰只病咧，嗰阵时都唔知道嗰啲叫癌症，我亦都唔觉得细路仔会有癌症，我亦冇呢个意识细路仔会有癌症。啊，会唔会前一排睇报纸嗰、那个好似话咩白血病啊嗰啲咁样咯？就即係好亂咯，個人好亂咯。咁好彩嗰陣時教會有好多弟兄姊妹咧，即係好多扶持啊、幫助啊咁樣。咁我記得初初喺私家醫院度住嘅，咁啊私家醫院寫翻封信咧，叫我哋去揾政府醫院啦。去政府醫院嗰陣時咧，我仲係好多嘢噶，因為又有洗沖涼個盆啊， 即係幫 B B 嚇 嚇，係啊，沖涼個盆啊，佢啲玩具啊咩咁樣搬過去政府醫院咯。政府醫院一同佢驗血咧，就話已經驗到有 cancer 嘅細胞喺裏邊啦，咁啊即刻轉過去嗰、那個兒童癌病中心咯，咁樣。咁我記得咧，轉去兒童癌病中心嗰陣時咧，咁啊一路喊啦，無啦啦咁，即係我去緊邊度啊咁樣啦。咁我記得嗰陣時有個嬸嬸咧。即係負責帶我去嗰度嘅，因為我都唔知道兒童癌病中心邊度啊！你跟住阿嬸啦咁樣，跟住阿嬸啦，阿嬸就同我講咗句對好對我好大幫助。佢話：你唔好喊啊！你唔好睇佢塞豆窿細細個唔識嘢啊！佢見到你喊，你驚佢會驚㗎。咁我即刻咧就即係冇事咁啊，去咁樣，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即係好多謝你提醒我咯。咁呢個。是我入医院嗰阵时一个好大嘅帮助嚟， 都系一个小天使吓，即系总之大家萍水相逢，遇到一个阿婶，呢个阿婶你冇再遇过佢噶啦，应该系嘛？ 有， 我有遇过嘅， 系啊系啊， 嗰度喺医院里面，你成日都要出入啊嘛。 嗰个阿婶啊嘛，我都有多谢佢， 其实 谢你啊，你知唔知嗰阵时你讲过呢一句说话俾我啊？ 佢记唔记得咧？咁 记得，佢话梗系咁啦，梗系唔好喊啦。 因为咧，其实婶婶讲嘅嗰番说话系。 真到不能再真，即是你自己幻想翻。因为头先我咧一路听嘉贤姐讲，我都喺度谂啊，我细个如果见到我妈喊，我会点？我真系好惊。 系， 即系我想讲呢句真系真嘅。所以有阵时即系作为一个大人，可能你真系需要好好咁控制自己嘅情绪，以防啲小朋友失去一啲依靠咯。我觉得 系啊，系啊。 待我好，不会保留，不休假。暖夏到深秋，飞走的岁月，辛酸牵挂感受。月亮是你这一对手，未变改，一脸温柔，感激你。说出口，温馨的镜头，笑脸神情都像透，多相亲更有时像自由，陪我去走，只捉一档千秋，到那积雪渐厚，到我有点成就。全也是你两手，无声却在背后，能赢尽多少碰手，偏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 然后咧，我就即系神都俾我一啲感动啊！即系上帝都俾我感动咧，就系咧入医院呢个阶段，因为嗰阵时咧1999年尾，嗰阵时都好多人移民，因为1997之后咧好多人移民。咁我啲同事有啲移民，我就心谂，哎呀，算啦，我咪当我自己移民咗去医院咯，咁样。咁因为我以前翻工啊搭呢边车，我而家翻工威远系另外一边车啊嘛，即系成个人生啊生活已经完全唔同晒。咁我咪觉得，唉，咁人哋。为移民去外国读书都是为了仔女，但是他为他读书，我现在移民去威尔斯医院沙田，我是为了我女儿的健康更有价值啦，所以我现在移民啦，这样那样又是转念咯，即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的，但是个脑就真的走了这些想法出来咯。跟住咧，你话啊，好个样，你不要愁啊，你愁咧，你个女儿感受 得到啊， 咁我就又有一个新的想法，咁啊有人话。哎，我好俾心机打好呢场仗吓，咁心谂，哇！我日日要移民去打仗，我唔系几想喎。 系 你移民走去打仗，咁我就唔 通常睇世界噶嘛， 系啦。咁跟住啊，跟住谂下都唔系，不如我玩游戏啦。有啲人有毕业嘅游戏，有啲人咧就失恋嘅游戏，有啲失业嘅游戏，而家有 Covid 嘅游戏，生命有好多游戏嘅系咪？退休嘅游戏咁样。咁我呢个就系、是、今日我翻去医院咧，系玩呢一个咧，即系咧对抗呢个病嘅游戏，即、就、系、是、玩赢呢个游戏。即系呢个系我生命一个游戏嚟嘅啫。我睇下谂下点样玩赢呢个游戏先咁样。 呢首打咗今日呢一关先咁。 系啦系啦，我翻去医院系。玩游戏嘅啫，即系玩一个系面对一个困难嘅一个游戏咁样。咁我又咁样转念之后咧，咁我就成日翻医院嗰度咧谂咩游戏咯。咁佢就话咧，你最紧要就系你个人生嘅长短唔紧要啊嘛。因为我个女有咩事，我都会喺天堂度见翻佢。最紧要咧就系我同佢一齐之间咧，我个女有冇感受到我爱佢啊？咁所以我就喺度谂下啊，我翻到医院嗰阵时候有乜嘢我可以令到我女感受到我爱佢咧？咁我就系成日同佢玩咯。我成日谂啊，今日玩咩游戏咧？听日玩咩游戏咧？后日玩咩游戏咧？咁样，即系我个脑咧就系谂呢啲咯，即系玩游戏啊咁样咯。 而唔系每一日都觉得哎呀好苦啊！你唔系咁谂嘅。 系啊，唔系啊， 即系亦都唔系话阿女你瞓啦瞓啦，唔好玩啦瞓啦瞓啦，咁又唔会嘅。 瞓都会，我好想佢瞓嘅，因为 休息下。 佢唔俾我。即系离手嘅，即系佢细个啊，即系我记得嗰阵时最艰难嘅就系我一定要朝头早咧系去清楚个厕所，即系咧我啲大小咧应该要清晒，我先至去医院。如果唔系，我万一喺凑佢嗰时要去厕所，我要去厕所嘅咧，我就要摆低佢咧，佢就肯定喊足。咁耐噶啦，所以嗰个压力 系 好大嘅。 咁即系你每一日留喺医院嘅时间有几长噶？ 咪成个日头咯。 咁就每一日就屋企去医院，医院翻屋企。 嗰阵时可以俾你留咁耐嘅， 系夜晚咧就系工人姐姐配分嘅， 即系可以揾个工人姐姐陪住佢。 系因为儿童医院咧。佢哋係可以俾一 個，咁、即係變成24小時都會有人去睇住阿女啦。 係係，呢段日子有幾長時間啊？ 兩年啦。 哇！即係日日啊？ 有時佢唔使喺醫院做化療咧， 就帶佢翻屋企。 翻屋企嘅。我記得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好珍惜嘅，因為咧已經好長時間，有時頭嗰幾次咧，好長時間喺嗰度啊，所以咧個人咧係好攰嘅。翻返去醫院咧，即係好似你成日旅行，你翻到屋企你都會覺得好舒服啦。 係 係。咁又可以同阿仔咧，阿仔啊留 大家可以相處下。 係啦，咁我哋好記得咧，就食飯咧，即係頭幾次翻去食飯咧，即係覺得。点解啲米咁甜嘅？ 嗯， 即系食到啲米味啊，食到个米好甜啊，咁 样。 咁你咪知道，即系，唉，即系如果我女唔系病，我根本冇办法知道我日日食紧啲米系甜。 嗯， 如果唔系个女病，我就知唔到啊，食紧啲饭甜。咁我开始去睇到，即系生活上边以前应该睇到嘅福气啊、享受啊，以前好忙好忙，大家好忙，咁啊过晒。但系呢件事咧，反而俾我即系识得活在当下咯，即系感受到我有嘅嘢其实系几咁好啊，珍惜啊。 如果不可以活过今天，冬天冷，夏天暖，应该的都在变迁。如果我不可以活过今天。心中有话千句，最终可讲却短。每一天，每一天，可酸可以是甜。谁是我最爱的人伴？这天，每一天，每一天，感激这上天，珍惜。会令人改变。如果真可以活过今天，他多近或多远？可阻止爱恋，如果真的可以活过今天，听不见，望不见，爱一点不切酸，每一天，每一天，可酸可以是甜，谁是我最盼的人伴？这天。每一天，每一天，感激这上天，珍惜会令人改变，珍惜会令人改变。 咁啊，囡囡嗰个治疗过程艰唔艰难啊？ 好艰难噶， 啊，佢要做化疗啦， 系啊，化啊，净系化疗啫， 我净系化疗， 同埋成日要抽骨髓咯。 但佢好系会好痛嘅小朋友系嘛？ 佢因为佢唔识讲嘅， 吓 佢啲痛咧就系点咧？有时因为佢又唔识讲啦，医生估下估下系咪肚痛啊，系咪胃痛啊？ 哦，系咯系咯系， 即系按佢估计咁啊嚟啦，摸下佢啊，咁啊 成日都喊啦， 咁样系啊，成日都喊，食药又扭计啦，唔肯食啦咁样。咁我后屘分辨到啦，佢系痛苦嘅喊啊，一系扭计嘅喊啦，你要分辨嘅。如果扭计嘅喊咧，你就唔使咁同情佢。 系 系啊，但系你阿妈好 nervous 噶嘛？ 系， 即系佢每次食药咧就喊到拆晒天啊，凄凉到死啊咁样。咁跟住后屘有一个。有一个前辈咁同我讲，佢应该系即系唔肯食药啫。哦，咁我就 release 咗啲啦，即系哦，佢唔肯食药啫，佢唔系好痛苦，你唔使咁惊，咁心痛，心痛得好紧要嘛，咁样。咁系咯，分辨到咯。我记得咧，有时咧无啦啦咁样，第二朝早去到咧，见到成头损晒，就因为佢好辛苦，佢冇嘢。佢就俾人玩，咁跟住咧我就係咯，究竟係你個腦有事啊，定你個肚有事，辛苦得滯你拗頭咧咁樣，即係唔知咯。 但系过晒啦，即系真系唔知佢咩事，总之系损晒咁样咯。 系系。 其实咧，我嗰阵时喺医院咧，有时会有啲感觉咧，就好似咧几怕翻医院，因为翻到医院咧，你好似接恐吓信啊，即系我用呢个嚟形容。 嗯。 因为咧，有时翻到去咧，医生话咧，今日你个女咧啲氧气唔系好够，我哋同佢带啲氧气啦，咁样。 咁你吓吓啦？ 点解要带氧气啊？咁咪就嚟死啊？咁。即系点解你无啦啦同佢带氧气啊？咁样，佢点解无啦啦会唔够氧气唔够啊？系嘅，细路仔会唔会耐唔耐都系咁？点会啫？佢咁多年都冇試過耐唔耐冇唔夠氧氣，點解會咁咧？咁樣跟住翻到去見到佢夾住，好似拍劇咁樣插住嗰個喺鼻哥咧，你真係會好驚噶嘛？ 咁 有時咧話俾我聽啊，今日啲中性白血球唔係好夠，跌咗幾多？咁即係咩意思啊？即係你又會好多好多咁樣，好怕佢咧行過醫生嗰度咧，好怕佢同我講嘢嘅。跟住咧又望一望啊望，佢會唔會同我講咧？咁啊冇啊！ 哇！我諗起都覺得。 因为你系喺个成件事当中一个好重要嘅角色，所以你会更加 into 到件事啊。咩风吹草动你都会特别敏感咯。 点样挨就唔好挨过啦，即系日日都要去医院啦。好啦，咁你外边有冇一啲 support 啊、支援啊、等等，点样去令你可以即系叫做 你真系要有啲释放嘅时间， 带住一个盼望去过渡到嗰段日子咧。 有嘅，因为都细路仔生 cancer 都系好少有啦，咁所以咧即系教会有好多弟兄姊妹啊、屋企人啊，都会即系嚟我屋企帮我睇下我仔啊，诸如此类啦咁样。但系其实咧点样帮手都好咧，其实咧原来对于我仔嚟讲都好大嘅缺失嚟，即系我自己唔知咯，即系嗰时焦点喺晒个女里边咯。咁但系到件事过咗之后咧，我就觉得我仔咧就零舍反叛啦。 哦， 系啊， 当时阿仔几多岁啊？ 七岁咯。啊，系啊，咁我问佢知唔知咩叫死？我你个女，你阿妹个病好严重嘅，会死嘅。咁佢就听咯。跟住我问佢，你其实咧大翻少少问佢，你知唔知咩叫死亡？其实嗰阵时唔知，即系其实你佢知啲字啊，佢唔知咩叫死亡，净系知道你哋成家人咧、就已经 全部都系好细阿妹啦。 系啊， 阿妹有病就全部细阿妹啦。 系啊，累晒累晒一度咯。佢突然之间都唔好似已经好似唔重要啊，永远都系其他人去睇佢啊咁嗰啲咯。但系佢就知道好严重嘅咁嗰啲咯。咁所以佢话佢唔开心咗好耐啊！ 哦，系咁你咧嗱，你都唔简单噶嘛？你日日咁样即系去，你话虽然话讲笑咁话去移民啫，但系即系你梗有好多苦涩啊，好多即系说不出嘅叹息啦吓，因为见到个小朋友，你又唔可以帮佢，你都要靠医生啦，日日都喺度好，我哋话斋即系要收恐吓信，你点样去过渡到呢段时间咧？ 其实咧，讲真，过渡嗰段时间咧，我又唔系咁艰难嘅。 哦。 因为嗰阵时我真系觉得有即系如有神助咁样咧托起我，即系好似呢啲咁头先讲嗰啲意念咧，我都好惊讶，唔系我嚟嘅，我觉得都系神都帮我嘅咁样啦。同埋咧，我又睇到我同其他隔篱床系唔同嘅。 哦， 其实你咧喺嗰个大嘅病房里边咧，有好多细路仔噶嘛，咁嗰啲细路仔都会病噶嘛，咁嗰啲细路仔会死嘅，咁你会睇到隔篱床。搬咗去隔離床，搬咗去邊咧？搬咗去一啲 isolation room， 即係嗰啲 隔離病房。 隔離病房，隔離病房咧，隔幾日咧佢就過身噶啦。因為佢過身前咧，佢一定會擺佢一個大嘅病房度嘅，即係醫生估計佢過身前啊，擺咗去隔離病房先，等你啲人親人去探佢。咁啊，探完佢之後，一個幾日咧就清理嗰個房咧，就知道嗰個細路仔走咗啦。咁呢啲咪恐嚇信咯？即係你耐唔耐？ 即係會唔會係輪到我嘅小朋友會入隔離病房咧？咁樣即係會有呢啲幻想出現 啊？會有呢啲諗法咯。同埋有啲小朋友咧好痛啊，尤其是一隻cancer 叫神經母細胞咧，佢啲 cancer 係攻擊個神經啊，所以痛到咧。咁样嗌到癫晒咁样咧，哇！你真系觉得，喂，医生啊，你救一救我哋啦，你搬佢去第度啦，因为系所有细路仔听到噶嘛，咁样。咁呢啲系好当时咧，系辛苦，但系因为咧，个心理上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嘅女咧，所以真系冇乜留意呢啲嘢嘅。但系之后咧，隔咗几年咧，呢啲嘢慢慢蒲翻出嚟咧，你就知道，哦，原来嗰阵时我都被恐吓到噶咁样，但系。当时咧唔系好觉嘅咁样， 系 除咗唔系好觉咧，除咗信仰嗰度咧， 就是我見到隔離床嗰個生活質素同我的生活質素咧，我覺得我已經好好咯。 嗯嗯 因為我成日翻到去咧，都識得同佢哋玩，即係 even 隔離床啲人咧都會覺得啊，點解你好似即係同我哋唔同嘅？咁佢哋都講到，咁我話係咯，我都覺得好似係啊咁樣咯。 嗯嗯， 令我更加覺得我要做好一個更好嘅榜樣。 哦， 嗯，係啦，係啦， 可以感染到其他人，係 啦，可以唔係咁樣睇呢件事嘅，係啦，可以唔使睇得咁悲觀嘅咁樣咯。咁然後佢係咯，我覺得你好樂觀啊！你點啊？我話係啊！咁跟住我又講下我嘅見證啊，俾佢聽點解我可以咁樂觀啊，諸如此類啊咁樣啦。譬如我見佢哋咧，有時母子關係，特別媽咪咧同啲仔女嘅關係咧，因為嗰個病房咧係細路仔至到十六歲都可以喺嗰度住嘅。咁16歲嗰個住，咁所以有啲係少年人嘅。當佢病嗰時唔想食嘢咧，啲阿媽又要逼佢食啲健康食品啊，又逼佢食中藥啊咩，咁啲關係好差啦。有時有啲阿媽咧就抌低個細路女，譬如3歲啊2歲都抌低佢，然後走去。即係要放生啊點啊咁樣，咁喺我嘅價值觀嚟講，梗係陪住個女緊要過呢啲嘢啦。咁但係佢哋又覺得嗰啲緊要咯。咁跟住咧就走咗之後咧，就個女又喊到拆天咁樣啊咁樣。我就覺得我咁樣去陪我個女呢個方法係好過佢哋咯。咁所以我就更加唔覺得好艱難咯。 圓乖乖早點去睡，閉上眼進太空裡。我会抹去你的眼泪，哪怕变化岁月里，北风只管呼呼吹，我也会抱你吻你身心里。愿乖乖早点去睡，记忆掉进世间里，去看去听你必会累，世界会要你面对，许多困扰的火堆，告诉我不必孤单空心碎。世界醉了你不醉，有了智慧再加敏锐，你要往远远路去，不管艰辛只管醉，我也会暗暗祝福一千句。 初初聽到話嘉賢姐嘅呢個經歷，我都幾震驚下㗎，真係唔簡單啊！ 佢好有智慧啊，因為佢用轉念去改變自己嘅想法，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學下點樣去轉念啊！ 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相当清凉，同有几阵雨。周末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而家温度系15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a pronunciation problem. 今天有听众问小叔叔一个比较都几难的问题，就是 KIDS, KID 的众数， kid 的众数，小朋友，同埋 KISS, 一个亲吻，发音上分别是怎样呢？先听小叔叔读一次， KISS 是 kiss, kiss, kiss,kiss, kiss, kiss, okay, kissing. K-I-D-S, 聽一次, kids, kids, kids, kids, kids, kids. 兩個分別，第一就是 K-I-S-S, 呢照道理呢是應該聽下去呢是短一點的，響音會短一點，原因是因為它的字尾是一個聲帶不震動的 S 音來的。kiss, kiss, kiss, kiss, 相對地是比較短的 kiss。但是我读它的时候呢，我条脷尖呢是不会顶咗上去，顶停晒空气的流动的。kiss 就不会呢是 kiss, 就不会有个顶停的动作。至于 kids 呢，就是第一件事，它们是 dz,ok?kid, 跟住是个 z 音来的。听落去就是 kids, kids, kids。拉长一点的，个响音呢没那么急停的。同埋我嗰个条脷尖呢係会上咗去顶停咗个 airflow 嘅。kid, kid, kid, kid, 跟住 z 呢 kids, kids, kids, 咁所以听到呢係轻微嘅 z, z, z, 咁嘅音 kids, kids, kids, so the kids, the kids, the kids, 同埋 kiss, kiss, kiss,咁你聽到呢個分別都幾大，希望呢解答到聽眾嘅問題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o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嘉燕，好久没见啊。 无需负重任，催逼一生百转，只需讲我安稳。爱你是我的心碎， 仲有一样就是隔离嘅人好识得锡你。系啦，我觉得一个困难咧，最困难咧唔系嗰个困难本身，就是当你面对困难嗰时候，你周围有冇人去支持你？当你周围有人去支持你，你系感受到唔系孤单咁样行嘅时候咧，你嘅力量系强好多嘅。但如果咧嗰件事唔系好困难，但系咧你系身边揾唔到任何一个同行者嘅时候咧，你个困难变得好重嘅，重好多嘅。嗰样嘢咧令我一个好大嘅。我女生 cancer 呢件事咧，令我有好大呢个发现咯。咁所以到佢好翻之后咧，我都好有心咧，好想陪嗰啲家庭啊，癌病嘅家庭咧同行啊。因为我觉得原来隔篱有人去支持你、陪你、话俾你听、明白你，同埋愿意即系做啲好实际嘅帮助，系啦。对于佢哋嚟讲咧，嗰、那个力量系。面对嗰件关难嘅时候咧，系更好咯。 咁系咪即系话当时你喺嗰个小朋友嘅病房里面，咁都会周围都会有啲家长喺度啦，陪住佢哋嘅小朋友啦。咁、你哋之间个 bonding 都好紧扣嘅，系咪？即系互相都会鼓励对方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彼此都好帮助嘅，因为大家。同一个困难嘛、 不过真系嘅，即系其实过来人系特别可以感受到当中嘅一啲辛苦之处啊，又或者系心情嘅情绪上面嘅一啲发泄啊等等咧，即系真系要过来人先知。即系譬如如果我哋系局外人嘅，可能我哋好简单地就可以放低一句，放松啲，放松啲咁。但其实我哋呢个放松啲，其实我哋根本上就唔明对方点解要拉紧。 唔明嘅系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 所以你而家做嘅嘢，其实对于嗰班嘅朋友系相当重要。 咁啊，囡囡大约系经历咗即系呢个患病啊治疗嘅过程，大约几长时间啊？ 两年咯， 两年嘅。咁跟住就好翻啦。 但系佢唔使两年喺晒医院嘅，佢大约系一年到喺医院。第二年咧，佢就喺屋企食。药嘅啫， 系 嗰啲都系化疗药嚟嘅， 系系 即系口服嘅， 系咁啊！可能两年后就即系战胜病魔之后，当时心情点样样噶？有冇一个宣布话搞掂啦咁样样噶？ 定系话咩唔知咩五年之内嗰啲期咁样嗰啲嘢噶嘛？ 你继续要收恐吓信嘅，即系耐唔耐要恐吓下咁样样噶咯？ 系啊， 即系不能放松咯，系啊， 都系劝自己转念咯， 系系。 即系神医得到你个女到到呢度噶，咁你要信佢咯。 咁嗰一下医生系讲咩嘅？即系话阿女好翻啦，不过咧我哋就即系佢系有冇讲到好翻呢一个字噶？ 梗系唔会啊，佢哋都受训嘅，医生讲嘢都好小心嘅。即系佢话而家佢嘅疗程就应该点啦啊，都非常之顺利啊，过去佢反应都唔错啊，系啊咁样咁啊，继续翻屋企享受下啦，休息啊咁样诸如此类咁。 系咁，但系就会俾咗嗰啲 promise 嚟嘅， 即系俾咗几多年之内，如果佢系OK 嘅话咧，就唔错啦。咁即系类似系呢啲咁样， 咁啊 keep 住嚟复诊啦，咁样嗰啲咯。 囡囡而家几多岁话？ 24 咁即係好開心啦、就好啦。咁但係頭先你都講咗少少啦，即係因為你體會到原來咧同行好重要。咁聽講話你後來你亦都開始就從事好多呢啲關顧有病嘅屋企人啊嘅家長啊嘅一啲咁嘅工作咯，係咪咧？ 其實嗰陣時咧，咁啊好翻之後咧，我已經開始整醫院嘅探訪工作。咁啊探下咧。其实阿敏仪嗰阵时，我同阿陈敏仪都熟噶。 哦，敏仪姐吓。 系啊，佢就话咧，佢个仔好似又可能中我个女中嗰啲。我话点可能啦、即系咁，我话点会咁好彩啊？咁样咁翻落嚟就真系中咗咯。咁样咁，所以嗰阵时都成日都去医院都探佢咯。应该系我自己开始咗探病先嘅，即系佢之后嘅。同埋嗰阵时有一个医生啦，成医生佢就叫我哋想组织个家长嘅互助组织咁样去帮咧，即系呢啲咧喺医院里边咧好冇盼望嘅人咁样。咁我好啊咁样，咁啊就叫我去帮手咁样咯。咁我咪去咯咁样。 呢个医生又邀请你去帮手啦。咁你就加入咗啦，开始去帮手啦。 系啦，咁开始先系探访啊，讲下啲鼓励嘅说话去鼓励嗰阵时啲人啊。咁有时系带埋阿女去啊，咁阿女嗰阵时已经行得走得啊，长翻头发啦咁样。啲人见到我阿女咁样咁 蹦蹦跳， 扎扎跳咁，佢哋咪觉得吓、我仔第日都会好似你个女咁噶，咁佢哋咪好开心咁样咯。咁于是我就越嚟越觉得咧系好即系好有价值，好有意义咯。 有冇一啲唔肯听你讲？讲嘢嘅人噶， 几乎都冇 啊！因为我都会幻想啊，会唔会有啲人真系将自己收得好紧，然之后所有人走埋嚟，唔好阻住我，唔好搞我咁，即系我谂紧会唔会有呢啲咁样个案， 或者都有嘅，因为一间病房好多人，咁我哋 佢忙緊，咪冇搞佢。所以我都唔覺得佢唔想聽。係啊，同埋都會有呢個狀況嘅，因為一係忙緊嘅時候咧，你冇同我講，咁咪揀一啲想聽嗰啲人去講咯，咁樣。咁都係講來講去，啊、哎，你嗰個係咩病啊？我嗰個係呢個病啊，咁樣。你嗰陣時住幾耐啊？咁都講呢啲嘅啫，係啊。咁啊，講下講下，哦，你又係咁㗎，咁樣咯。感覺上好似有好多人同自己一齊嘅時候咧，就冇咁孤單咁樣。 徘徊丛林迎着雨，掩饰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弱君权，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工作又从事咗几耐啊？ 探咗好耐，后屘咧就那个陈医生佢就即系开始有呢个小治事会啦。咁跟住佢哋咧就想搞一啲咧联欢会嘅东西，将新旧病人摆埋一齐咁样咯。咁嗰因为我有演艺背景啊嘛，咁所以嗰阵时我就帮佢哋搞呢啲咧表演啊， 哦、就教小朋友做戏啦。 系啦系啦，咁之后咧，我就即系鼓励佢哋，不如你搞个合唱团啦、 哦。 我喺度幻想一班癌病嘅小朋友企喺个台嗰度，讲少少佢嘅生命故事，然后唱只歌，又讲少少生命故事，咁啊一定好有吸引力啦。仲要细路仔咁样，咁我就鼓励搞个咁嘅合唱团咯。咁于是我哋就去搞咯，系啦，我去 start 呢个合唱团。咁其实咧，我哋就一个月咧就聚一次。咁其实咧聚埋一次嘅时候咧，我又。有嘢食啊，有嘢玩啊，跟住又讲下故事俾啲小朋友听，我讲喎，都系我咁啊，招聚班家长咧，建立关系啊，感情啊，咁等大家呢一班好翻嘅人好啲，或者系仲系做紧，有啲仲系化疗等，但系佢仲好啲啦，唔使咁严重嗰啲咧，聚埋一齐咯，即系除咗一年聚一次呢个联欢会之后，会唔会一个月都有一啲？ 咁樣嘅 gathering 去幫佢哋一齊咧。 嗯嗯。 咁嗰陣時我就負責咗，咁跟住就做喺合唱團裏邊係 set up 咗呢個咁嘅合唱團。 嗯。 咁家長又嚟啦，因為一定啲家長嚟噶嘛，啲細路仔點嚟咧？帶埋嚟啊咁樣咯。開始家長工作啦，細路仔工作啦，同埋啲青少年嘅工作咯。咁都係一啲關心啊、鼓勵啊，藉著唱歌呢一樣嘢。是将一些正面的信息 pass 出去。 嗯，是义工来的。 义工。 为什么你会这么有心去做这件事呢？ 都是上帝一些呼召来的。因为其实呢我那时呢就已经回去做保险的了。那我女儿刚刚病了。但我哋基督徒每朝会灵修噶嘛， 嗯、 但系当我灵修嗰阵时咧，神咧啲说话咧就系要我去帮手，即系每一日都系咁样讲嘅。咁嗰阵时其实我有啲挣扎入去帮手嘅，因为我觉得我太忙啦、 哦， 我搞唔掂咁样。咁但系后屘神真系咁样叫我做，咁我就去逐啲逐啲咁啊做多啲，越做越做越多啲啦。咁一做嗰时候发现佢哋真系好唔同，啲细路仔又唔同啦，同埋有一啲家长咧，佢话咧，有时我作趣剧啊。作啲劇咧，我記得嗰陣時作一個大長今咧，嗰陣時大長今我將佢改曬啲對白，係係啊，改曬啲對白，揾翻啲細路仔嚟做戲咁樣咧，咁啲細路仔又做得好好喎，又好鬼搞笑喎，咁咧笑到咧即係聯夫會嗰陣時笑到啲會眾好開心咯，咁跟住咧其中有一個太太啦咁樣，佢就話咯，自從阿女病咗之後，我從來未試過咁開心，嗰日係好開心。咁、你聽翻呢啲咁樣嘅説話咧，你咪知道好有效咯。 嗯， 佢呢番说话讲咗十几年啦，佢女而家好大咧，佢都仲记得嗰个影响力系几咁大咁样。咁、然后你又睇到啲小朋友又开始有翻自信啦，因为佢哋个样咧会唔同晒嘅，有时有啲咧做过一啲换骨髓嗰啲比较重嗰啲咧，佢哋再生翻啲头发出嚟咧，嗰啲头发咧系好稀疏啦，佢、身体咧高度啦又会矮啲啦，咁啊又 矮咗。 系啊，会矮咗啊，即系或者有啲系 成长啦， 系或者系跛啦，即系又或者系佢唔上得体育堂嘅，因为佢啲骨咧系脆嘅。咁啊，试过有一个骨癌嘅咧，就只手咧系一只手短，因为切咗呢一部分剥翻上去，咁呢只手就长嘅咁。咁好多呢啲个样系睇得出，完全睇得出佢系受个重病咁样咯。佢哋企翻上台嗰度表演嘅時候咧，佢哋又揾翻自信啦咁樣，咁你會睇到哇，真係好唔同喎咁樣，咁你咪越嚟越有力量去做咯。 更加估唔到嘅就係嚇兜咗個大圈，你可以攞翻你喺演藝圈學到嘅嘢去服侍其他人啊嘛。即係我諗你嗰啲教演戲啊、寫劇本嗰啲趣劇啊、大長今，你都係因為喺電視台做咗咁多年，你先識㗎。係 啊， 而估唔到因為咁嘅原因就變成咗一個祝福人嘅事。 其實嗰段十年咧，我覺得係我發揮到我嘅過去同現在嘅最佳，因為做保險咧成日要聽一啲 motivation talk 啊嘛，即係勵志嗰啲咩啊嘛。咁咧然后我讲嘢咧，因为保险咧要好准诚啊嘛，精简讲得好啊嘛。咁做戏嗰度咧就帮到我啲同理心啦，帮我投入啦，帮我即系好似呢啲创作嘅嘢啦咁样。咁我觉得喺嗰个场景里边咧，系完全用到晒我即系过去、现在、将来嘅一啲即系发挥咁样咯。咁嗰阵时系辛苦嘅，唔容易嘅，因为 识 嘅人唔多，系识做呢啲嘢嘅人多，我自己都觉得好孤单嘅，因为想揾一啲左右手去帮自己啊、同行嘅人啊，又唔多嘅咁样。咁同埋我又有使命啊，我唔想利用一班细路仔去攞同情嘅，我系要嗰班细路仔咧系俾到一个好强嘅生命力俾出边啲人。我希望我哋系成为祝福嘅一群，唔系被祝福嗰一群咁样嘅。咁所以我系有使命嘅。 系 啊， 哇，唔简单喎，即系呢啲。 呢一个方向同埋呢种信念，我觉得非常之好。因为即系你嗰个就系我唔系企出嚟话俾人听我有几惨，而系我系用我自己自身嘅力量话俾你听，大家应该要点样努力向前。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好正。 我哋行得过，你都行得 过。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 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 郑晓薇嘅《活出爱》啊，多谢阿嘉贤姐同我哋分享咗佢自己一个好重要嘅人生经历啦。阿何生好似有啲感慨喎，系咪啊？ 我感慨，感慨，感慨，多谢嘉贤姐个分享啊，真系。真系每一步都唔易过， 唔用唔简单。但系咧，我觉得阿嘉贤姐有一样嘢好犀利嘅，咁我觉得亦都系即系今个访问当中其中一个好值得学习嘅嘢，就好似头先阿勤所讲，佢嗰个转念， 转念系好重要呢样嘢，真系。 系啊，因为有阵时有啲即系祸福无常啦，好多嘢我都避免唔到啦。咁但系嗰一下，因为我几中意佢讲嗰个移民嘅比喻嘅，即系佢每一日咁啊，即系必要，即系呢件事都。改变唔到啦，就是、你每一日你都必须要去医院睇住佢个小朋友啦。咁佢就话，即系佢幽默地咁讲啦吓。既然嗰阵时咁多人移民啦，咁我可唔可以假设我自己好似移民咗去一个医院度咧？咁亦都可以当系一个即系游戏咁样去处理成件成件事咧。咁唔容易嘅，咁但系又真系睇到佢真系咁样走过来咯。 其实咧有好多，譬如我身边我认识嘅人咧，好多都哦好乐观喎。咁但系咧你嘅乐观咧，其实你谂深一层，好多时就喺我哋顺境嘅时候，我哋要乐观，其实系好容易嘅。即系当然有啲朋友可能佢。个人本身性格比较悲观嘅时候，就算顺境咧，佢都未必一定会系好，即系以一个好开心嘅方式去表达。咁但系咧，就算系一个乐观嘅人都好啦，你面对逆境咧，可能你突然之间你唔知点处理咧，你可以跌得好紧要啊。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听完嘉贤姐分享之后咧，系要执住嗰两个字就系转念咯。你要不停咁样去提醒自己，即系喺任何嘅状况之下，你都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咯。 阿何生咧，阿何生好感慨。 哎呀，何生真系好感慨。 好感慨。 我头先打俾佢嗰阵咧，阿何生话：，哎呀死啦，嗰啲心情，心硬硬地添咁样。 但佢冇嘢㗎喎，而家其實呢我覺得最勁嘅地方就係今時今日呢，當阿嘉賢姐去講返佢嘅經歷嗰陣、 啊、 其實佢娓娓道來嘅。咁、 啊、 當然啦，即係已經過咗好長嘅時間啦。 廿幾歲啦女到。 係啦，咁但係呢即係你又唔見唔到佢當中係哇嗰陣時我覺得好自己好淒涼啊。而家佢都係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啦，佢係娓娓道來返呢一個佢人生好難過嘅一段嘅經歷嘅。 但係呢我覺得呢如果大家都係嗰一隻而家面對逆境或者覺得唔開心或者辛苦咧、嗯，我覺得發泄係需要嘅，即係你唔使揞住嘅，即係唔使忍住嘅，即 係 你要係你要發泄要泄一定要發嘅，咁你需要發泄嘅時候你就去咗出嚟，去完之後你知道點樣再繼續拎翻去自己嗰度。係 趁而家早你可以打開窗嗌一聲嘅。 係啦，我都覺得係。 阿老何， 你嗌一聲啊，老何。 陪伴啊，陪伴啊， 或者小便都哇哇都得， 系喂，唞唞先啊，九点半之后再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正调查早前国际体育赛事主办机构播放国歌时出错的事件，暂时没有证据显示香港有运动员或者职员涉事。他又说，特区政府已经要求 Google 将正确的国歌置顶，但就被拒绝。他对 Google 推算是基于演算法推算而显示与黑暴有关的歌曲感到匪夷所思，强调港人不会接受，特区政府将使用一切方法更正。运输及物流局处理局长廖振新和运输署助理署长黄志光联同跨境物流业界代表实地视察深圳湾口岸，了解跨境货运恢复为点对点后的首日运作。业界代表对新安排表示欢迎，形容是及时雨，有助跨境司机增加工作和收入，新安排下每转货运可以节省超过10小时，提升跨境货运效率，有助物流业界生意复常。运输及物流局和运输署表示，会在未来几星期密切监察口岸的运作情况，并适时和内地当局商讨优化安排。随着内地放宽疫情防控措施，部分地区出现抢药潮，国家药委员会委员刘谷贤表示，哄抬药价是违法，囤药亦都不明智，呼吁民众理智购药。本身是国企广药集团副总经理的刘谷贤在广州市新闻办的记者会上表示，作为药品供给方会有计划安排生产，以安排大量針對冬春季流行性感冒的藥物儲備。目前市面上各類中成藥供應情況平穩有序，市民可以根據自身情況按需要購買和合理備藥，不必過於恐慌大量囤藥。至於國產和進口的新冠口服藥，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藥學部主任梅清華表示，相關的口服藥臨床上準備充足，但資源有限，最怕是民眾一湧而上，不必要敢備藥和用藥。澳洲昆士蘭州發生槍擊案，造成三人死亡，死者包括兩個警察。當地傳媒報導，警方到一間位於偏遠地區的房屋調查一宗人口失蹤案時遭到伏擊，相信有至少两个枪手向警员开枪，造成两个警员同一个市民死亡，另有一个警员受伤。枪手目前仍然在逃，警方呼吁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直至另行通知。总理阿尔巴内塞指枪击事件可怕，又形容是令人心痛的一日，他向死者致哀，并向死者家属致以慰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天有一两阵微雨，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相当清凉，同有几阵雨， 周末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现在温度是16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每集的运动社交圈同你追踪体坛消息，知多啲啲齐得益。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钟志光、洪松任、余翠儿，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哇！差啲啊，讲啲私人是非，讲到阿芝阿 jo 啊，唔记得收线啦，系啦，阿、 啊、 何生翻翻嚟啊，喂，何生， 早晨啊， 啊，早晨，几点啊？而家 何生唔见咗个头嘅， 你夹翻个头出嚟先， 夹翻个头出嚟得唔得？ 我睇紧天气，我睇紧天气、 啊，你知道我会问你啊嘛，系系，几多度啊？ 早晨时间5:30，而家5:36，气温系6度嘅， 系六度。 哎呀，我哋都唔少噶，我哋16啊。 系，出面出面咦，系咪啊？好大风啊！出面系啦，好啦，咁啊，我哋就即系多谢阿嘉贤姐啦。听日就仲有一集嘅访问嘅，讲下佢而家嘅即系发展啊，各样嘅工作等等啦。咁啊，密切留意听晚嘅访问啦。咁啊，讲翻我哋先啦。咁因为今个星期咧，我哋啊喺个嘅节目嗰个挂咗个牌，就写住东主有喜啊。咁啊，令阿一哥就有喜啦。啊，我突然之间喺度谂咧。即系我唔知一哥，因为一哥系一个好新派嘅人啊。咁我哋系一啲阿芝阿 jo 摩洛哥年代嘅人嚟噶嘛。阿一哥，你估佢会唔会派红鸡蛋呢？你有冇听过呢件事啊？ 我有嘅，有啦。 即系一哥派唔派啊？即系佢冇风声嘅。 喂，系咪男家要派红鸡蛋噶？定系女家噶？姜醋就应该系女家煮嘅， 系啊系啊，因为啊，因为唔系姜醋系因为都系 补翻妈妈嘅系啦，嗰个消耗咁样。 系啊，咁啊红鸡蛋真系唔知，睇下边处乡下嘅啫，好似。 好似冇听过一个有呢啲 嘢。鸡蛋同猪脚姜要摆埋一齐噶嘛， 上 香 嘛，系啊， 系啊。 我唔知 蒸蒸又发财啊嘛， 系咯，好劲啊！ 因为嗱，我哋 恭喜你，恭喜你，蒸蒸又发财， 有地下版嘅红 鸡吓系咩？ 梗系啦。 系咩？系咩？都系你一次， 就 一次啊！ 即系咁冇，即系嗰边就系工 人人嚟嘅，队长原来都系，真系睇唔出啦。即系平时有啲咁大佬嘅，原来都系 under 惯嚟嘅。 系 好 indie 啊，其实个人 唔唱得噶， 系咩？系咩？ 梗系啦， 你阵间唱俾我听， 冇啦，系喂。咁啊嗱，即系讲到咧呢个有喜咧，咁我哋即系既然咧就系即系就快有圣诞节又剩啦，咁我哋不如咧就讲下咧家有喜事啊！啊，好，今日起咗个题。叫家有喜事，咁人生当中即系少不免咧，都经历过一啲即系屋企人有喜庆啊，或者小朋友出世啊嘅嘢啦。咁啊嗱，即系阿边个讲先啊？阿老何讲先啦。 我嚟先啦。嗱，其实我头先即系听阿嘉贤姐即系嗰个经历咧，即系点解个心情沉一沉咧？就系咁啱又准备第一个题嘅时候咧，就谂起我屋企啊，我细个嘅时候嘅一件喜事咁样。咁啊，事源系啲咩咧？其实我7岁仔嘅时候咧，屋企就发生咗一件喜事。系啦，就是、我妹出世啊！ 哦，即系你带个妹7年嘅，你系带佢。 系啦，系啦，系啦，7年7年幾啦咁样。咁细个嘅时候咧，咁即系屋企有喜事啊嘛，屋企有喜事啊，多咗个妹，相隔7年， 系 大家听到有少少蛛丝马迹咧， 呢一个系一场意外嚟。 系啊，我啱啱都想讲，但系几好意思啊。喂，但我想问咗一样先，阿何亨啊，咁你咧当时你妈妈怀孕嘅时候咧，你有冇摸佢个肚噶？你有冇呢啲记忆？ 我哋有呢啲嘅。哎呀， 梗系有啦，梗系有啦。 因为点解咧？我冇呢啲记忆，我细佬细我两年啊。咁我係完全而家我一滴都唔記得嗱，譬如咧，即係啲家長有好多啲傳說噶嘛，譬如話咧細嗰個會小氣啊，又話唔知咩出院嗰日咧就要買份禮物翻去氹大嗰、那個， 而家先至有噶嘛，我哋細個冇噶嘛， 唔知啊，唔咁都有嘅，阿媽都有，我阿媽都有講過呢啲嘢噶，佢話咧就細個嗰個咧，唔係大嗰、那個，即係啱啱出世嗰個咧就要買份禮物翻去，就俾細俾大嗰、那個，如果唔係佢就會唔高興噶啦，即係類似呢啲嘅，咁我媽有講啦，咁但係我話我唔記得咯，完全，但係腦海係經歷過嘅。 经历过嘅，咁但系嗰阵时，因为由于即系医学未有咁昌明啦，即系一日未出世都唔知系细佬 啊， 定系阿妹嚟噶嘛？咁当一个七岁大嘅男仔嚟紧，都唔知系阿妹定细佬嘅时候，一知道阿妹，哇，开心到！ 系、哦、啊，你想系妹嘅？ 系好开心，好开心。咁因为阿妹啊嘛，妹就即系锡佢多啲嘅会。咁樣咯，咁啊，所以咧出現一個咩情況咧？由於嗰段時間我又即係嗰啲嗜好上啊，就好中意做家務啊之類嗰啲咧。 啊，因為玩龜龜嗰個年代啦，係咪啊？ 係啦，嚇，但係個人開始有擔當啊，有擔當。咁啊，即係跨海口同阿媽講，放心啦，阿妹我照顧啊，咁樣七歲，七歲嘅時候同阿媽講埋啲咁嘅嘢。咁啊，出現啲咩情況？即係阿妹出世咗之後，屋企成個佈局唔同咗。因为多咗个阿妹嘛，即系之前我同我哥嗰啲咩上下架床啊，嗰啲即系玩意所有嘢咧，都唔同咗。因为有个阿妹，所以成间屋嘅布局唔同咗。咁当然成家都会带住一份喜悦嘅心啦。咁当然何主席，我冇同佢倾过心底话，都大过咗都。 你记唔记得佢 呢一场嘅意外点解会咁噶？ 你一早介绍啊，何主席俾阿一哥认识啊嘛。 系喎，可能佢哋啱倾嘅。但系咧，我想知咧，咁阿何亨你屋企咧，即系其实我相信我哋呢个 generation 都相对比较少嘅，但系有冇重男轻女呢单嘢噶？ 梗系冇啦， 系咯，我哋已经即系 金菠萝嚟 噶 嘛。 我直情系咩咧？因为其实我嗰阵时成日怀疑我爸同我妈锡唔锡我噶嘛。咁嗱，两兄弟嘅时候就分配得好好啦，应该阿爸锡阿哥。咁阿媽就錫細佬就好，即係理所當然啦。嗰陣時感覺到，咁嗰陣時我妹出世咗之後咧，那個局係咁嘅，就係、是、我阿爸繼續錫我哥，更加錫我阿妹。 哦，係，拉心哥。 咁阿老可以點啊？ 系啊，咁我咪即系做 匿埋喺墙角嗰度踎喺度咯。 仲冇错，系系，即系企长时间企喺个墙角嗰度。点解个世界会系咁冇人理我？ 仲要滴住汗嘅。 但系当年阿妹出世啊，系真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啊。咁啊，即系佢因为细细个就我真系照顾佢噶嘛。咁咧，我记得我自己做一件事系咩咧？就系、是、嗱，我细个嘅时候咧，嗰阵时我哋冲凉咧，仲会有个盆嘅。即系个盆装完之后，由于悭水，系啊，蛋型嗰啲系啦，系啦。咁咧后期我妹出世咧，我有个要求嘅，我就话我要帮妹妹冲凉， 系， 咁就要妈咪教我啦。好啦，教完我之后咧，我就要去入手啊，去呢一个嘅杂货铺咧买嗰一个咧，都大型，即系真系有咁，即系点讲咧？唔系圆形嗰啲啊，唔系大，即系再大啲嗰啲。即係方便小朋友沖涼嘅，我唔知阿隊長有冇即係 膠盆嗰啲啊嘛， 膠盆嗰啲嘅，咁啊去另一邊咧係有個位係擺番鹼嘅嗰個， 係係冇錯， 係啦咁嗰啲，咁啊長時間咧其實咧我妹咧好中意沖涼嘅細個嘅時候，細個嘅時候好中意沖涼嘅，咁我就經常會同佢沖涼，因為佢好開心啊玩得，咁啊喺個盆度咧佢會坐埋一邊咧，咁跟住咧我又同佢玩咗一個動作就係咩咧？我唔知係咪由於我玩龜玩得。个人嘅关系， 抄书页啊，同佢一齐。 你摆佢，你摆佢喺个百叶窗个叫阿妹善龙水度， 冇惊 喎。 但系嗰、那个处理方法差唔多，处理方法差唔多，就喺个盆嗰度咧。我妹嗰时细人仔咁细个啦，即系开始都即系点讲咧？因为即系譬如细个时候啱出世，咪我唔系太敢掂佢嘅。咁跟住後期大個咗啲啦，咁啊經常同佢沖涼啦，就係將我妹咧放喺嗰個盆嘅放番鹼個位啊。咁跟住咧，我就輕輕揾隻手指仔咧，即係每次沖涼嘅時候，同佢玩大概可能兩分鐘到啦，就係揾隻手指仔咧撳篤一篤佢個頭。咁我妹咪向後咯，即係好似啲潛水員啊。喺个船嗰度咧落水咁样啊！ 系着晒蛙鞋，着晒潜水衣嘅时候咁啊！ 潜水衣嗰啲，咁啊搵个背脊，嘣咁样攞落水，呼咁我妹就笑住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哦，即系佢唔惊噶， 佢唔惊，佢笑噶。 每次佢落水笑住落水，跟住上翻嚟都仲系笑住嘅。 但系佢个头冇浸落啲水里面噶嘛？ 落咗水噶，落咗水噶， 即系但系 微一微咁样 嘅。我微一微添，咁好啊！ 哇，你阿妈唔打你喎，真系唔怪之你俾人赶咗埋墙角啦，抵你啊！真系。 喂，因为咧，我嗰两个女咧，到而家都未做到呢个动作噶。 哦，咁啊，我妹好细个做呢个动作， 系 啊，咁我又觉得喺呢一个过程里边咧，即系添咗阿妹之后咧，佢系玩得好开心，即系到而家，即系 你都仲同佢玩呢样嘢嘛？ 我冇啦， 揿一揿佢头，瞓落水。 大个之后都经常同佢讲啦，你当年咧就系细细个系阿哥负责帮你冲凉嘅咁样，咁样咯，咁啊啲份开心嘅系喜悦噶咁样，咁同埋咧我氹小朋友开心，即系氹阿妹开心咧，仲有句嘢我而家都仲记得噶，我系即刻记得噶，每次我搵只手指一笃佢个头嘅时候咧。我唔知點解，我唔知點樣創造到出嚟。而家亦都係冇，即係叫做咧，阿芝阿祖摩洛哥一樣嘅係。我唔知點解會講，我哋每次一撳佢嘅時候咧，尾打 super boom， 但我唔知咩字畫嚟嘅，你知嗰啲？ 尾打 super， 係啦係啦，阿妹又笑嘅喎。 喂， 佢又笑。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小朋友咧，同佢 即係同伴側一樣啊。 係啊，同爸爸媽媽又好，同阿哥家姐都好啦。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套語言嘅，即係你個歌叫咩？ 尾打 super， 尾打 super。 係啦，係啦。咁然之後你發現你講呢一句嘢，佢識笑嘅時候咧。你就會變成你哋共通嘅語言咯，同埋你哋 個 溝通其實有一種方式，其他人係唔明噶嘛。 係，同埋人生第一次用疊字都係對住阿妹咯。 嚇 ，B B 木木布布咁嘅全部都係嗰啲嗰陣時啊 ，Subi Do Wap Wap 嗰啲啊嘛，係啊， 係冇錯。我懷疑 你對住聽 眾咁深都係因為我妹。 你對住聽眾都有用疊字嘅。 即係咁，以前細個小朋友一定係嗰只蚊蚊啊、泡泡啊、水水啊，咁全部都係疊字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我觉得即系家有喜事呢一个题咧，即系我妹当年即系添咗佢出嚟嘅时候，我真系觉得系好开心。 咁你哋一路都系咁 friend 嘅， 一路都系咁 friend。 有冇嗌过交咧？ 有嗌过交，梗系有嗌过交啦，梗系有嗌过交啦。 但系即系因为咧，阿老可头先讲嘛，你系中间觉得系冇人理啊，同埋不被爱戴。嗱，有权系。即系变成另一种嘅反射，就系、是哎、我好憎个妹，因为咧佢嚟到仲夺走埋我仅所余无几嘅爱。咁但系你又原来系可以， 我冇、 哦，你冇嘅， 好锡阿妹，好锡阿妹。 因为佢真系一毫子嘅爱都冇，所以唔紧要啦。 系喂，咁啊呢个就系阿老可家有喜事嘅事件啦。咁啊梁丽勤嘅家有喜事咧。 其实唔系，因为阿老可讲呢啲咧，即系譬如同阿妹啊嗰啲之间嘅相处，我同我哥其实唔 friend 嘅，即系总之系有事大家你屋企有事，我哋要同一阵先对抗外面咁样嗰啲咧，咁我哋就会好自然走埋一齐。但系咧，平时冇事冇干咧，唔鬼理佢嗰啲嚟嘅，即系冇乜呢啲嘢。但系反而咧，譬如喺个亲戚堆中咧，有因为细个我唔知道咧，好多女孩子咧。都系好想有家姐嘅，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仔咧，佢哋都系有个阿哥，但系冇家姐。咁大家咧就会觉得，哎、如果我有个家姐就好啦，咁样。咁 但系你又唔恨有个细佬或者细妹嘅？ 我又冇特别嘅、啊，真系冇特别嘅。咁所以我真系好想有个家姐咁啦。咁所以咧，我就会有一啲嘅假设性嘅一啲亲戚咧。我係會將佢當做家姐咁樣去對待嘅。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嘅表姐，因為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我覺得咧我有好多表姐啦嚇。咁有一個最 close 嘅表姐咧，就以前我係住佢樓上嘅。咁所以咧佢又個年紀大過我諗我大過我哋十年八年嗰啲啦。咁但係佢就唔知點解好中意同我哋玩嘅。咁跟住咧個表姐咧，我由細到大我都覺得即係小朋友嘅審美其實好得意噶嘛。 嗯， 只要嗰个姐姐或者嗰个哥哥对你好嘅时候，你就觉得啊，佢就好靓啦咁样。咁所以我嗰阵咧，我就觉得我个表姐系好靓嘅。咁到表姐结婚嘅时候咧，其实我都好细个，应该啱啱小学咁样嗰啲啦。跟住咧，后屘系啦，我哋就好早，因为由于住得近啊，以前咁，所以我哋好 close 嘅。跟住表姐结婚咧，我哋就嗰一日唔知点解啦吓，晨早成家就杀咗去阿姑妈屋企嗰度。咁咧，阿表姐嗰班姊妹咧就已经喺度 stand by 啦。咁以前嗰啲姊妹其实玩嘅嘢都系一样嘅啫，就要呃新郎哥嘅钱噶嘛， 都系要欺凌下佢啦，主要 系。系啦，大 但系咧，以前咧冇乜欺凌噶，纯粹系开门，你俾钱就开门咁样， 即系都系嘅， 唔会 敲诈，系简单一句， 系啦，冇错啦，勒索咁样咯，系啦，因为佢哋就唔会玩嗰啲，嗱，你要抹个一字马，然之后咧又唔知食啲咩咁，系啦，唔会玩呢啲嘅以前。咁跟住咧，我哋晨早去到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阿表姐咧就同我讲，同埋佢嗰班姊妹讲，我系其中一个姊妹咯。咁我唔知姊妹要做啲咩嘅，因为好细个啊嘛，咁佢突然间话， 即系埋嚟，即系蹬下脚咁样啦，我谂 系啦，咁佢话姊妹咁咪姊妹咯，是但啦。咁姊妹可以赢到嘅系咩呢？以前去饮咧，咪有个迎宾嗰、那个是啊，系咪叫迎宾啊？ 迎宾，迎宾 系啦，系有一个好似毕业你小学毕业可能都会带住一嚿嗰啲嘢嘅， 红色嗰张嘢嘛， 红色嗰个嘢上面咧就有个圆形纸，有块纸咁样嗰啲啦吓，咁所以迎宾，咁你。就算你好 close 嘅親戚結婚咧，你頂盡多個迎賓嘅啫嘛。但我嗰陣咧唔單止迎賓，迎賓上面咧仲有朵花咁樣插咗落去。 哦，巴閉啲嘅。 係啦，你就因為我姊妹嘛，係咪？咁你就突然間覺得，喂，我大個啦，我好開心啊咁啦。咁咧，然後咧但係你冇 into 到件事嘅，你純粹係去到姑媽屋企咧，就喺啲 sofa 嗰度碌啊。跟住攞嘢食啊！哇，今日點解有咁多瓜子食嘅？又唔係新年咁嗰啲啊！哇，好多糖啊！咁喺度玩，咁然後咧，我隱約都仲記得嗰啲敲詐嘅畫面嘅，係就係嗰啲表姐夫咧，即係嗰個表姐夫啦，咁喺門口啦，咁然之後有班鄧川石走埋嚟啦，記得幾多錢先咁樣啦。 其實咧，你做得多就覺得好悶嘅，係 啊， 大家喺度交氣。 其實好得意嘅喎，唔知點解佢哋又好似樂在其中嘅喎，即係以前嘅人可能冇乜嘢好玩啊。總之咧就係個鐵閘咧就閂埋咗咁。我点都唔开门噶啦，你俾钱啦，咁啊永远咧嗰啲姊妹嗰啲人咧都系话 咩啊咩啊咩啊， 唔系9999.99咁样嘅， 佢玩得好入型入格， 一定系 睇唔到画面真系。 咁但系咧，我发现而家咧就系个去到因为通胀嘅关系咧，所以咧啲人咧会讲99999.99咁样啦， 大家唔系嘛，走啦， 系啦，以前嗰啲酒咧冇咁严重嘅，减啲啦，减啲啦咁。咁总之去到最后咧，我谂可能系俾咗1000多元嘅，可能系，可能我唔知啊。咁总之最尾咧，我就去饮啦咁样。咁去饮我一路仍然系继续乐在其中啦，即系喺阿姑妈屋企就碌 sofa， 咁你去到个酒楼，咁你咪碌人哋啲凳啊咁样咯。 系。 跟住突然间咧，嗰、那个姊妹嘅伴娘系啦，伴娘姐姐就走埋嚟同我妈讲。佢兑咗200元俾我媽， 哇！ 我讀小學啫喎，跟住咧俾咗200元我媽，就係話俾阿媽嘅。跟住阿媽話：哎呀，唔使啦，佢都咩都冇搞。 即 係 答謝你做姊妹嘅。 唔係啊，係喺嗰堆開門利是裡面，每人分一橛啊。 哦， 唔知點解 都分到兩嚿啊， 兩嚿 咁開心啊！ 係啊， 會唔會你係碌嚟碌去嘅時候又打關鬥啊？又 所以佢哋會俾 魚賓，咁落力塞多兩嚿俾你。 我係好記得係200元，跟住我心諗：哇，咁多錢嘅咁。咁就即系从此咧，我就发现 争住做姊妹啦， 冇错啦，原来做姊妹喂真系噶， 佢跌咗落嗰个魔咒入边啦， 真系 话咧做得姊妹 多 就摸落哥 啊，唔系啊，做得姊妹多唔会摸落哥噶，做得伴娘多先摸落哥噶。 诶，我唔知啦，摸落哥啲传闻系咁噶嘛， 啲人话咧做三次伴娘就摸落哥啦，咁但系咧我咧 摸落哥点解咧？ 大家明噶啦，系啦，但系我咧其实做咗两次噶，我人生里面。我仲爭， 千祈唔好爭第三次。 係啊，我仲爭一次，但 係物極必反啊！可能你做第三次就嚟啦。 唔係啊，我 就 冇 過啦。 我驚，唔係啊，因為一路而家都冇人揾我啊。 就克羅地亞可能。 係啊，而家一路都冇人揾我，可能大家覺得我已經過咗做伴娘嘅嗰個年紀啊，真係摩洛哥呢次。 哎呀， 係啊，所以唔係，其實真係由嗰次開始。 可以做翻巴西咧，你咁啊？ 冇啦，4年之後啦。因為就係咁樣咧，就令到我覺得哦，原來做姊妹係有著數嘅，即係唔單。只是啲姊妹嗰啲衫好靓之外咧，又有朵花，又有个迎宾，原来仲有钱收嘅呢样嘢，我真系从来冇谂过咯。 系 啊，我当时，譬如攞咗个开门利是，其实系爱嚟做咩嘅咧？你细个唔知噶嘛？原来姊妹分嘅，我真系冇谂。 哦，原来有伏线喎，队长。 系啊， 因为阿勤呢几日咧 po 咗幅相咧，就惊为天人 啊！ 唔系，佢做嘢啫。 已经有手品 po 咗出嚟噶啦，系。唔系我当日你知唔知？ 係啊係啊，佢都 係 到 我， 你諗到我感受啊？ 你知唔知咧？ 我要講呢件事， 捐你翻翻出嚟啦，捐 我。我有一樣嘢咧，係啊，即係我哋做嘢嘅時候咧，我係 warn 咗劉偉恆一嘢嘅，因為劉偉恆高過我噶嘛。 唔係，我哋解釋翻先嗱，梁禮勤要講翻件前言先嗱，本來唔想講呢件事。 晚裝係晚裝。 首先咧，就梁禮勤咧就近排咧就喺網上啊，網絡界瘋傳咗一張咧梁禮勤啊破格嘅摩洛哥嘅 摩洛哥相啊， 嘅摩洛哥相係啦，我哋稱之為摩洛哥相。咁啊，已經即係由佢自己嘅社交網絡嗰度傳到去手粉嗰堆嘅。咁啊，好啦，咁其實當日咧事發當日咧，小弟喺隔離嘅。 係，我仲有一張可以鋪埋你出嚟啊！今晚鋪 埋啦，冇啦啩。好啦，咁啊，當 初冇遇到啫，如果遇到我忍唔住啊。 係流鼻血啊嘛，係咪？係啊，真係摩洛哥啦呢單嘢。 又企翻埋牆角啊！ 咁由於當日咧就即係小弟就同阿梁禮勤一齊去做嘢啦，咁而我哋咧就係被困喺同一間嘅化妝間嘅。係。咁你諗下嗰單嘢 幾摩洛哥？ 幾霹靂啊！咁我直情咧對眼咧好驚望到。即係因為唔係因為我已經大地睇《滔滔江湖》啊，《滔滔江湖》其中一幕最經典嘅就係阿梅小惠啊喺個梯嗰度跌咗落去，阿周星馳個頭嗰度， 係 跟住阿星爺一起身就話俾支 B 路刀俾我，係啦咁樣樣，咁我係好驚，搞成晚不敢望啊！ 唔係因為我都 warn 咗劉偉恆嘅，我就話因為 你唔好阿志阿莊啊，嗱咁咪阿摩哥噶啦。 因為咧，我就話嗱，你高過我嘅，你就唔好向下望啦，咁樣。 哇！我嗰晚難讀過啲稿啊，你知唔知呢單嘢？ 我知你，我感受到啊，因為你諗下。隔住個 mon 都有咁有震撼性啊！ 係啊， 好震撼啊！ 中學真人真係好難搞啊！ 你明唔明白我感受啊？ 即係 咧，做司儀咧，通常咧，你留意下，譬如啲鄧子峰同阿嘟姐嗰啲咧，佢哋大家會有四目交流嗰啲嘅，即係大家要俾 Q 就係互相。我嗰陣唔敢望佢， 係啊， 我全程都係望住下邊。 係啊，係啊，呢啲叫擔天望地，咪就係咁樣啦。係 啊， 係啊，哇！我哋都開心。 我啲歌。充氣一下先， 真係有喜事啊！大家不妨上去睇一睇嗰幅相， 真係動搖啊！真係。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有限聊事，讲这圈子相当趣致，有说有笑有梦幻时，谈到圣诞繁忙时，好戏开始，纷纷布置，开讲景致有心思。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星光处处。节唱首诗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尽是最暖心歌词，想你都可以听见。仍会记挂有闲时写过的诗，喜欢圣诞。最爱说笑做梦如是，但远去仍难忘哼过的诗，今天再唱主中真挚有心思。祝福寄语轻哼低唱这首诗，想你都可以听见。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丝丝暖意，开心指数正开始。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但愿这好歌儿佳节中高唱一次。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真係要多謝阿成成啊！ 係啊，我好開心啊，聽呢首歌。 因為一個新嘅版本啦，同埋咧，而家即係大家明啦，好少會再有一啲新嘅聖誕歌推出噶嘛。 冇錯， 仲要係阿王添啊嚇！我們的快樂聖誕嚟自郭富城啊！咁啊，我快講咧，即係對於屋企嘅家有喜事咧，其實對於我嚟講咧，就好司空見慣嘅。 嗯， 因為咧，我屋企咧係有極多嘅表姐、表弟、表哥、表妹嘅，咁佢哋咧，即係我哋個橫跨嗰個年齡好大嘅。譬如我有個表姐而家大我十幾廿年咁樣啦，咁所以咧喺我好細個嗰陣咧，屋企已經排山倒海，就不斷有小朋友出世噶啦。 嗯， 即係無論係表妹啦、表弟啦， 其實我都係。 係啊，跟住啲表姐，佢哋一路就再開枝散葉啦。咁所以咧，俾我嘅感覺其實得一樣嘢嘅啫，就一有小朋友，即係或者有家族成員出世咧。就屋企就多嘢食噶啦，咁因为咧我哋，因为我妈嗰边，即系主要系嚟自我妈嗰边啦，咁自然咧就头先讲嗰啲猪脚姜啊、红鸡蛋啊等等嘅嘢咧，就排山倒海，甚至 就分外香啦， 系啦，同埋嗰啲嫁女饼啊，即系之前结婚啊，咁我哋屋企咧系有流传，而系人都知道咧，刘伟恒系最中意食呢啲嘢嘅，咁所以到而家咧，其实头先我点解问啊，因为我特别唔知点解，我特别中意食呢啲即系喜庆嘢嘅，无论由嫁女饼啦，到嗱猪脚姜，我系超级中意食嘅。 嗯， 我直情系即系好唔要脸地咧，就系、是、无论男又好，女又好，生 B B， 喂，可唔可以俾猪脚姜我食？ 其实我都系，我觉得好好味。 尤其是屋企整嗰啲啊， 嗯， 即系因为咧，嗰啲屋企人咧，家家户户都有佢哋嗰种手势。 食唔食蛋啊？ 系啦，食唔食蛋？我又中意抡猪脚，同埋我饮醋添。 系啊，啲醋真系好正， 哇，真系 不得了啊！ 基哥都点晒头啊吓！ 系啊，啲醋真系好正。 阿鼠哥仲生唔生啊？仲生系嘛？喂，留住姜姜， 小哥唔好啦，小哥。 喂，咁啊，听晚再讲啦。多谢老何，早啲唞啦，拜拜。